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

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 撑起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白纸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来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胡服起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 悬鸟身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拉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生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烟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来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胡服起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把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见中原满是风沙，一剑只在现当年壮丽图画，走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被燕草地发现香都是一足下，风景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要一生天山下， 是谁胡服起身将几人下，水河畔早已是紫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， 燕山下 是谁胡服起身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早已是紫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鲜花，撑起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